日本自卫队要向朝鲜半岛进军的阴谋活动日趋露骨。日本策划将于7月12号在首尔进行日本自卫队成立纪念活动，这是军国主义日本好战企图的表现。为了一定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，他们准备再度侵略，并企图向朝鲜半岛进军。